三加五八点要唔要？ 要。 但系我哋唔系要啤牌，系要你啊！ 表面上你系一位荷官，实际上你系精通啤牌技术，指导过无数赌片。 你亦系一位身经百战嘅指导，仲提名今届金马奖添，江道海师傅。 咁都认到我，你想点啊？ 上嚟搜下流程，倾下偈啊！ 几多点？ 八点，星期一至五，香港电台第一台。 果然系八点，到时见。 喂，早晨啊，老何。 早晨啊，我是可伯啊。 哇，可伯嗰班声点咩？睇点票啊你？ 可伯啊，要再出下嚟先啊。 可伯，我系河马。 因为老相好，又话咩告别又剩咁，所以 哎呀， 系头先啊，阿可伯就问我啊，我哋几时可以再咁样讲电话喎？因为嗰啲把声好鬼辛苦啊，你真系。 哎呀，保重啦，我叫翻何亨过嚟先啦。 哎呀，你 是 喂咁啊， 呢啲几十年前嗰啲趣剧咧，好嘢啊，何生。 喂，阿何生几时翻啊？何生， 何生 系啊，你翻嚟接 代阿勤啦。 系啊，都系接你啊，我放假。 江湖传得好劲喎。 系啊， 阿勤就即走你啊，翻啊嘛。 系啊系啊，喂，我哋前后脚一定有啲嘢嘅咁样，即系唔可以见到大家咁样。我放假你又翻。 系，咁啊，未订机票。未订啊！可伯走得好快喎，真 系啊，好嘢何生啊！喂，我哋首先咧要即系我哋即系一定要多谢搜下流程嘅听众啊！我觉得即系搜下流程嘅听众， 喂，呢个正，呢个真系正， 三头六臂， 系啊， 奇能异事何其多。嗱，首先 仲有个脑筋相当清醒，耳仔非常灵活啊！ 冇错，因为平时一哥唱嗰啲歌，唱到九唔搭八，大家又认到咩歌啦？琴晚我哼到九唔搭八，首先梁丽勤已经好嘢，佢认到啦。跟住有听众仲可以话俾我知，哎，系咪呢首啊？ 嚟啊！ 喺上個禮拜嘅集數，其實我有少少想回應，不過有你哋有冇提咁樣？ 乜嘢？ 即係關於喺麗苑咧， 你咪話咩？你有回應到？你話咩啊？見到有人心口碎大石啊嘛，喺唔知葵芳村。 心口碎大石呢個一件事啊，另外一個咧就話，即係喺麗苑當時，即係譬如喺表演上面咧，有一種比較即係香豔少少嗰啲豔舞咧。係。我想講嗰豔舞嗰個係咁樣嘅，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即係有少少 jazz 嗰啲，即係。香艷少少， 你有冇再行多次我啦？睇下望先，再一次。 唔係，你係咪嗰首？係咪呢首啊？ 唔係，後邊係冇，唔係咁樣嘅，係個現象大概差唔多。咁樣 點解會有咁嘅？ 我唔知啊！呢個反而認到，喂，改親我聽眾， 靠曬你哋啦，真係，唉，老何好勁喎！ 好勁啊！何亨其實何亨都係音樂嘅一份子啊！ 冇咁馬戲團㗎，係一路係 last 到㗎，即係嗰幾個巴咧一路 last 來，一路唔係得嗰個唔係嘅，唔係絕對唔係， 係 啊唔係啊，係啊係啊， 定係嗰啲啊，佢有一個咧，噔噔噔噔。 唔係呢個傻炮嚟㗎， 唔係呢個唔係呢個愛登士家庭啊，即係有陣時變魔術都會玩呢個嘅。 哦， 係啊。 咦，傻炮係 點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唔係喎， 傻炮啊！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好嘢，好嘢，哇！哇，起碼球添，真係， 我咩應該好多人轉咗台，應該以為咩事啊？ 唔係喎，可能啲聽眾同我哋一齊哼喎，你冇講笑呢啲， 沖沖聲我 呢個，係呢啲脍炙人口嘅音樂，其實每人個身上都袋住兩首㗎，係 啊， 係啊。 我哋而家不如我哋開個新嘅環節咧，就係叫哼音樂啊。 你都走啦，仲講咩新環節？ 咦，唔係喎，喂，真係得喎，阿何亨課哥叫哼音樂嘛，幾好喎，我覺得。 好 好喎、啊，好喎、啊。 職業特工隊， 你自己喺美國做啦。 Mission Impossible。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係幾勁嚟啦？ 喂，因為我哋喺阿江道海師傅面前啊，哼咗幾多次《賭神音樂》啊， 哒哒哒哒哒。 係啊，冇錯啊。嗱，我想哼俾阿勤聽，送俾佢嘅。 點啊？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应该系一首歌嚟嘅。 哒哒哒哒哒哒，唔系记得系嘛？ 估到嘅听众可唔可以写低答案？ 我两个咧系，我两个系有啲问号喺个头度啊，系。 系咪 O 嘴 嘛？ 系好啦，我哋唔好讲呢啲啦。 哎呀，弊啦！ 因为我哋难得啊，即系你知啦，即系我哋咧冇乜嘢叻，冇乜嘢叻吓。因为去到啊四年一度嗰啲大选咧，我哋特别叻啊。因为咧，我哋有一位啊，嗰边嘅代表啊，阿老可唔可以讲一讲嗰啲花边嘢啊？你见到啲咩，闻到啲咩味啊？咁样样啊？ 哦，完全可以 冇味啊！ 我報道一下，我完全可以報道一下。我只係靠呢個 social media， 我今日係未見過人嘅，一路仲喺呢一個自己嘅 office 嗰度，全程 social media， 就喺街度啊，譬如我自己出去拉下筋嗰啲咧，喺我個前院嗰度啊，車房附近一帶啦。咁啊，大家生活係如常啊，冇一個聲音又冇， 即係有冇人嗰啲個喇叭請求一號一票？ 有冇呢啲車周圍兜㗎？香港好多㗎嘛、 完全冇，完全因為 都好多 因為三藩市或者係加州咧，我哋呢個係本身嗰個嘅取向咧，就係一路都係咁樣啦。咁啊，預咗係冇乜特別嘢發生咁樣。 哦，明嘅。咁但係大家有冇討論嘅咧？即係譬如舉個例，即係鄉親之間啊，譬如你一屋企喂，梗係阿邊個啦？有冇呢啲㗎？ 哦、不過我想問翻阿隊長喎，你即係當年過嚟呢邊即係留學啦，咁啊，即係咧，我因為我啱啱問過人，其實我啲幾個星期咧都撳唔住自己嘅情緒，又想探下民情之類嗰啲啦，話曬新移民，咁啊又落地第一次可以即係睇到呢個選舉，目睹呢個選舉，咁啊想睇下啲民意嘅各樣嘢係點樣啦。不約而同地咧，係都有個回應俾我，唔好講。 哦，係啊， 唔好講啊，即係唔好講啊， 係啊。 是啊，只是琴日開始先有少少朋友在 social media 呢有少少蛛絲馬跡，亦都係我係啊，我叫我哋唔好講。咁啊，係流傳咗一句説話，身邊有兩個人講過，佢話嗱喺美國生活咧有三樣嘢咧唔好討論嘅，朋友圈又好，家庭食緊飯都好，分別係咧宗教、 係 球隊。 係咩？球隊都唔可以討論啊？ 因為佢話咧，如果真係企錯咗邊咧，係真係會好嬲。跟住咧就係總統選舉啦。隊長，你可唔可以講下少少？因為佢哋話喺學校嗰陣時咧，係喺 high school 已經有朋友係咁樣講 嘅。我又唔係好覺喎，係嘛？應該咁講 啦。因為佢冇喺嗰邊讀 high school 嘛，所以佢唔覺啊。 我就喺嗰邊 high 咗啫。我又唔係好，因為咧我就老實講啦，喺。即係年少無知嘅年代，關我鬼事咩？邊個選到？同埋咧， 係啊，其實我哋細個都係噶，我哋都係唔重視噶嘛。 即使我翻咗嚟香港好多年之後，去到近年，可能又有啲風頭等啊，有啲即係即係侵侵呢啲，即係好多嘢講嘅。 個人特色 即 係 佢有啲花生味嘅，咁我哋會留意多咗啦。你問我以前咁關我鬼事咩？即係嗰陣時候感覺會比較大啲嘅。咁但係咧，你問我咧，可能因為。而家會真係以前係唔會理嗰啲咩嘅民生民情啊，唔關我事噶嘛。 因為而家你係主宰你家庭嘅生活，對你嚟講直接影響。 佢關心到我媽嘅生活，咁我就會諗會留意多咗啦。嗱，你問我係咪有一個咁大嘅禁忌咧？我又覺得唔係嘅。你問我啊，我個圈唔係好大，因為點解咧？如果個圈子入邊有衝突嘅。即係譬如舉個例，一啲啊中意共和黨，一啲中意民主黨嘅，咁你兩邊啲取態唔同，咪可能會 打交嗌交， 未必會嗌交嘅，就無謂講啦，即係費事嘈啦。 黑面 係啦，可能會咁樣樣啦。咁但係你問我係咪唔講得咧？我又覺得唔係喎。譬如今次咧，我反而喺我嗰堆即係三環市朋友啊、老何都識嗰堆人當中，我哋都幾熱烈討論嘅，因為大家都有啲嘢，譬如睇唔過眼啊，或者有啲嘢覺得喂唔係嘛，真係唔得喎咁樣樣，咁大家就。反而係幾熱烈地去，譬如今日晏晝咧，其實我係唔應該咁講，我由琴晚做完節目睇完《鹿鼎記》開始咧，其實我一路除咗瞓咗幾個鐘頭覺之外咧，我就一路咧其實睇住呢個選舉開票嘅。咁我點睇咧？咁你知啦，其實入即係美國就有好多嗰啲唔同嘅媒體噶嘛。咁、那個媒體咧，個媒體嗰啲角度同埋取態有少少唔同嘅，即係一啲呢個色嗰、那個嗰、那個色咁樣樣啦。咁所以當時咧，我平時係擺咗個陣喺太空總署咁樣樣。嗱，我電視咧就睇一個台嘅。 哦，系系系， 我手机咧就开另一个台， 我个平板电脑咧，我就睇另一个台，仲有一部手提电脑咧，我又开多个台。咁你会睇到 系秒秒几廿万上落 啊！系啊，然之后啲女过嚟，爸爸唔好嘈啦，快啲瞓觉。 系啦，类似都系咁样嘅，但系佢哋又唔知道我搞紧乜，以为我大生意。咁但系咧，因为每个台嗰啲评论都几好睇，同埋咧，我几中意佢哋嗰啲玩嗰啲即系 interactive 嗰啲嘢咧，即系一揿个电字啊，飞个地图出嚟啊，个地图再揿入去咧，就嗰度有啲咩特色啊？其实佢哋玩呢啲报告，即系报选票啊，报几多个。嗰啲花神嘢咧，我覺得好好睇嘅。 係因為其實今次即係我，如果你話我涉獵到成件事咧，最有趣嘅地方，佢哋係有話郵寄選票噶嘛。咁、而喺每一個州份嘅法律上邊咧，又係有啲係開咗呢個郵寄選票先嘅。有啲就冇嘅。咁所以咧，你會見到一堆堆嘅數字喺度咧，即係咁多格啊，51啊嘛，係嘛？51啊。總之係嗰啲格啦，咁佢分咗唔同嘅顏色啦，咁嗰啲數字係幾有趣，咁同埋咧，反而你話如果係 social media 見到嗰樣嘢咧，係好中意睇嗰啲街坊， 係 即係有唔同嘅一啲嘅網絡上邊，可能係自媒體又好啦，或者大媒體嘅人都好咧，就去咗一啲街坊嗰度咧，反而係即係一次過喺啲個零月裏邊咧。是因為呢啲咁嘅形式上嘅嘢咧，我係了解美國多咗好多，即係爆炸。即係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下美國咧，其實可能睇翻啲個零月，即係啲五至六個星期嘅一啲嘅網絡上嘅片咧，你係了解到譬如每個州嘅啲人嘅諗法係點樣，生活係點樣，衣著上面又係點樣，即係好大好唔同嘅完全。 係啊， 係啊，冇錯。 即係同埋咧，一次過就俾大家上一個貨地理貨啊！即係譬如舉個例，你可能一世人都 搖擺， 搖擺嗰個嗰七個州啦，係啊。咁同埋咧，譬如舉個例，嗰啲咩鐵鏽帶啊，咩即係嗰啲所謂鐵鏽帶，以我皮毛嘅知識就係嗰啲以前係嗰啲工業重鎮，但係而家又退咗色嗰啲啦，即係啲咩威斯康辛州啊，咩嗰堆啦，近個湖嗰堆咧。咁呢啲嘢咧，其實你係平時係唔會了解噶。咁但係咧，隨住好多嗰啲分析員啊，講解佬啊，咁佢哋喺度講翻話咩？即係威斯康辛州啊，個點講解佬， 係啊，呢個手錯， 突然間 downgrade 咗講解佬 啊！係，你知而家要 只舉例子一個講解佬嘅名 咧，我費事開啦，你就喺留喺恆之流嗰啲講解佬啊！咁誒，我話俾你知，佛羅里達州定你知有幾啊萬種譯法，又科羅拉多，又佛羅里達啊，又佛吉尼亞嗰啲咁。你會了解多咗嗰啲地理形式，同埋哦，原來芝加哥喺密歇根州嘅，而家先知噶嘛，可能會係咁多咗好多，即係我哋淨係睇 NBA 先知道嗰啲城市名 咧。即係我哋當睇世界盃咁睇啦， 係啊， 認國家 或者認城市，華倫西亞喺邊啊？喺西班牙啦，咁樣樣。咁你會知多咗嗰啲地理嘅形勢，同埋嗰度啲人大約係點嘅。其實係長咗幾多知識㗎，即係同埋嗰啲分析咧，都係有即係有文有路嘅。即係我意思，哦咩 講解佬都講得幾好。 啲講解佬咧 有文有路啊，可以 都有佢條方㗎，係啊。即係譬如農民嗰啲州咧就喺中部，咁啊農民種嘢嘅人多，咁種嘢嘅人concern啲乜啊？又或者嗰啲唔係種嘢嘅人，啲講解佬又講得好清楚啊！嗰啲揾錢嗰班友又會點睇啊？咁你咪會多咗好多市井知識，好似我都識咗嘢咁樣咯。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講解佬對我哋嘅生活真係起咗一個好重要嘅作用啊！ 係啊，唔係我有個朋友同我喺呢邊都係住，即係距離係十零分鐘車嘅一個朋友啦。咁佢對全球嘅一啲選舉咧，佢都非常之有興趣嘅。咁佢喺social media。出咗 data 啊！我又係，即係我係好似冇去落地感受咗嗰個感覺，就係咩咧？其實應該係去一啲即係嗰啲搖擺嗰啲州份嗰度咧，睇下嗰啲熱切係點樣嘛。嗱，我呢邊舉個例子，我都呢兩個禮拜。嗱，搖擺咁樣嗰啲啊， 即係 好，又咁樣，哇，西國牛仔咁樣嗰啲咧，咁我因為見到嗰啲，譬如造勢大會，大家去著曬好多唔同嘅一啲支持嘅 T 恤啊、帽啊、披肩啊，咩都好多噶嘛，你見到，哇，好熱鬧下噃咁樣，咁我嘗試就喺我生活嘅地方周圍睇下啦，即係譬如去超級市場啦，譬如出 downtown 啦，我就見過一次咧，都幾美國特色嘅，就係、是、咧。 咧，我喺 101， 即係除咗有陰影之外啦 ，101 咧係中間有好多穿插住兩邊嘅行人天橋噶嘛。係、嗯。咁嗰天橋又有曬網又成噶嘛。係。咁正多即係永遠都係嘅，即係譬如可能係啲大節日啊，或者係有啲議題大家想表達嘅時候咧，就會喺嗰啲行人天橋嗰度咧，就有啲紙牌，有啲人拎住啲旗。 系， 跟住咧就做咗各样唔同嘅一啲宣传嘅一啲方法，有人打关斗啦，即系譬如系 cheerleader 嗰啲喺度打关斗啊， 真系 啊，咁样嗰啲， 系咩？ 有，佢一路打，由嗰边桥打翻，又 即系佢 系，譬 如叫你投下边个就打桥打翻关斗咁样啊。 系啊， 咁搞笑！ 喂，其实呢个真系，我觉得系有情有义有诚意、哦。好辛苦 啊！打幾耐啊？你諗下，一日流流長， 冇成天人輪住打嘅。 咁梗係 呢單嘢要揾阿江道海師傅出嚟搞搞佢啊！ 係啊，咁就我又見到有兩次咧，就為數唔多，可能有十零二十個人啦。咁啊，舉咗啲紙牌係支持某一邊嘅。 係。 嘅一個嘅總統咁樣一個係啦一個陣營咁樣咯，我就係見到呢個啫，真係為數係幾十個人 都長知識啦，係咪啊？ 係啊，五十幾票噶嘛，我哋呢邊係咪先？ 係咯， 係啊， 你都其實你做 四十幾個人， 你下一屆就可以做下一屆可以做講解佬噶啦。 講解佬啊，係啊，我去嗰啲搖擺嗰啲州份嗰度 揈一揈。 你唔好搞人啦，係嘛？唔係啊，因為講解佬其實可以講解好多唔同層面嘅嘢嘅啫，係咪先？唔一定係分析形勢噶嘛。所以我覺得何亨係絕對有資格做講解佬。 我都冇問到老可，我都冇問到老可支持邊個。 同埋仲有咧，我覺得咧，阿何亨咧，佢阿隊長都投咗票㗎嚇，係啦。咁我覺得咧，阿何亨咧都可以做一個好好嘅哼音樂嘅人啦。因為咧，我同阿劉偉恆咧。听唔到头先何铿铿嗰首歌，但 丝绸之路啊， 即系有人 讲啊， 咩啊，人哋唔系啊，听众话系寻找他乡的故事啊，唔系丝绸之路啊，丝绸之路系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得得得得。啊，好嘢，好，手分啊， 劲啊，手分啊，哇，又播呢首， 喂，梗系啦，今晚仲播，喂，呢首歌摆咗喺度等呢日播噶啦， 系啊，听日咧，我啲 Simon 都 make 咗呢首歌落去， 梗系要啦，究竟梁丽勤啊，系咪去揾木村拓哉咧？ 我一定会， 系咪真系揾到先？ 我预咗喺电视台门口等佢。 Oh no. 长假期啊？ 问你怕未啊？ 佢今日咧，我 feel 到佢有一种啊，好洒脱同埋好跳脱嘅感受。 因为咧，我发觉咧，我系啊，因为我所有咧要赶嗰啲嘢赶晒啊。但系咧，我系咪晏啲先讲？晏啲先讲 系嘛？ 系啊，晏啲先再讲。 好，Long Vacation 嘅 Love Love Love Song 啊！转头翻嚟咧，有江道海师傅啊，我哋嘅嘉宾 Lars 一集访问啊。 系。 咁啊，究竟啊，佢又有咩寄语俾我哋咧？会唔会训练下我哋打下关灯同埋飞啤牌咧？ 喂，其实如果佢肯教我，我真系想学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话，今年仲剩低唔够两个月时间，各项工作，特别系经济工作，要进一步抓紧抓实，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新华社引述习近平近日在湖北考察的时候说，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展新质生产力，对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提出更为迫切需求。他要求当地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上开拓进取，主动融入全国创新链，努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更好发挥科技创新是创新策源功能。习近平又说，要围绕重点产业强化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攻关，坚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更多叫得响的品牌。美国大选仍然点紧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推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继取得多个摇摆州份的选举人票之后，最新在另一个摇摆州份威斯康星州胜出，增加10张选举人票，目前手握276张票，超过270张的当选门槛。民主党的贺锦丽目前有223票。特朗普已经会见支持者，发表胜利宣言。他形容今次是美国人民伟大的胜利和历史性的晚上，亦都将会是美国的黄金时代。他会协助国家复原，妥善解决边境安全等问题。贺锦丽的竞选团队说，贺锦丽暂时不会发表讲话。美国今次大选亦都改选国会众议院全部议席和参议院部分议席。传媒推算共和党已经赢得参议院控制权，众议院方面仍然点紧票。翻嚟本港，警方话假冒各大旅行社骗案有上升趋势。过去一星期，一共录得272宗网上购物骗案，涉款超过175万。其中同旅游套票有关嘅案件占114宗，一个受害人接连中伏。先誤信假專業內容買旅遊套票，再以銀行轉帳方式俾錢，誤以為自己輸入的收款人姓名是屬於旅行社，但是遲遲未收到套票之後聯絡對方，先發現已經被對方封鎖，損失近7万元。警方说，骗徒利用跨银行转账未能够核实收款人姓名的漏洞，指示受害人在转账时输入旅行社的公司名，但是实际的收款人另有他人，同受害人所输入的名完全无关。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2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朝早仍然稍凉，最低气温在20度左右，日间非常干燥，周末期间云量增多，海有涌浪。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才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叮，小清呼。 南海十三郎，一代粤剧剧作家 谢君豪以精湛演技演活十三郎传奇一生。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人物传记《南海十三郎》。 星期六晚9:35，港台电视三十一。 CIBS 人人广播， 入实验室咁紧急制，不如嚟 CIBS 师妹教室倾下偈。 你喺度做乜嘢啊？ 练习急口令咯。 有比赛咩？几时啊？ 11月10日星期日下昼2:00-6:00，尖沙咀文化中心露天广场。 咩啊？嗰日系康文署主办有唔同族裔表演嘅亚裔艺彩2024。 唔止啊，现场仲有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师妹教室，俾你试下开咪之余，仲可以挑战急口令，打卡攞礼物。 哦，我知道而家系 CIBS 申请期，通常会唔会有佢哋嘅一大一一路服务咧， 系一对一路咨询服务，有 CIBS 专人一对一教路，申请填表冇难度，详情浏览 cibs.rthk.hk 啦。 佢除咗系资深动作设计，兼近期热播电影《冇态度》嘅武术指导，兼候选金马奖最佳动作设计之外，仲系香港首屈一指嘅赌术指导。赌神赌圣点样将啤牌玩到出神入化，又飞牌又弹牌，通通都因为佢。手下留情，热烈欢迎江道海师傅。 譬如我作为呢一代嘅导演或者呢一代嘅电影人咧，即系我哋就觉得有阵时好无奈啊。譬如我哋都想有啲嘢突破，但系我哋冇钱啊，海哥。好啦，而家譬如你见翻冇睇到，其实都系一个讲緊而家香港电影业嘅境况嘅一套电影啦。 系 你望翻而家嘅境况，你会点样睇呢？即系唉，又冇资源，又冇钱，又冇时间。海哥，你会唔会其实都带咗100多招，不过冇无用武之地呢？ 会呀、啊、会呀、啊、我哋尤其是呢次拍完呢个冇睇到，咁样又睇返啲观众嘅反应。咁發覺，原來真係話齋，你認認真真、扎扎實實咁去拍一個戲咧，觀眾係中意睇嘅。但你有啲時候有啲係可一不可再嘅。咁你唔可以步步都冇睇到噶嘛？係嘛？咁就點樣可以再進一步咧？咁呢個反而係我哋，即係我哋而家有剩嘅創意，但係你冇發揮嘅地方。係，明白？所以呢個係幾頭痛嘅一個問題。咁呢個唔單單只一個市場喎，以前香港電影係影響全球華人㗎嘛，係嘛？跟 甚至乎外國人添。 係啊，跟我哋啲戲入面嘅人嗰啲造型啊，唱佢哋嘅歌啊， 學 啲 機器嘅用走位用法啦、 啊，學佢哋嘅口頭禪啦、啊，係、影響好大嘅。連啲其實西片而家嗰啲打鬥都已經係好中式嘅， 係 係，係嘛？只不過佢哋嗰個。市場仲容許佢哋可以，我哋而家最痛苦嘅就係冇咗呢個市場。 咁翻內地會唔會你嘅實踐嘅空間大啲咧？ 定係大家個文化始終都有少少唔一樣嘅時候咧，未係可以做到最理想嘅嗰樣嘢。 就唔會噃，因為如果我哋翻內地咧，其實我都喺內地多嘅。咁就係話，如果你翻內地，如果你拍到非常內地咧，咁做咩請你咧？咁所以我哋喺某程度上咧，都要保留翻我哋香港電影嘅特質。即係話無論電視又好，電影又好咧，佢哋嘅做法同我哋係有啲分別嘅。咁我哋都希望帶到一啲我哋嗰個感覺俾佢哋。即係咁，佢哋到而家都係認同香港嘅影視係好嘅。 哦，仲係咁諗㗎。 系啊，系啊，新嘅好难讲，新嘅因为你太耐， 佢可能未睇过添， 未睇过冇错， 太耐冇咗呢个作品俾佢哋睇啊嘛。但系 上咗年紀嘅或者係舊一啲嘅，個個都知道嘅、 嗯， 甚至乎係影響咗佢哋好多導演嘅，好多導演拍嘅嘢，你都睇到佢有香港電影嘅影子的、 嗯， 因為佢哋睇呢個大噶嘛，有部分比較話真係完全冇受影響嘅咧。都唔會，都個個都好似有受啲影響。 係，都而家仲有嘅。 係啊係，因為佢哋如果係學電影啊睇電影咧，一定係睇過香港啲經典嘅。 係，點都睇過賭神嘅，係咯。係咁即係，但係反而佢哋因為有一個大啲嘅市場啦、資源啦、機會，反而你喺個袋入邊袋住嘅嘢，就有機會喺內地用到多過喺香港喎。可唔可以咁講咧？ 可以話係啦，可以話係啦，同埋。以前幫我手嗰啲所謂徒弟都全部而家都做緊啦， 嗯， 因為佢哋好多啲平台都需要一啲所謂網劇啊嗰啲、 啊， 因為電影其實國內今年都係冇過去咁豐盛嘅， 冇錯， 佢哋都係好多條件限制，咁但係佢哋有啲平台俾嗰啲唔算大嘅製作， 網大啊， 你哋當練功都好，即係或者不停咁拍，你一定會拍出自己。想要嘅嘢啊嘛， 嗯，咁香港点算好啊？海哥，你都入咗行几十年，你都见到唔少嘢啦。咁好啦，你有咩啊忠告俾大家啊？无论系电影人啊，或者观众啊， 我觉得咧，唯一就系、是、电影人大家都系勒一勒裤头先， 系 即系唔好咁计较，即时嘅回报，咁做到好嘢出嚟，等观众慢慢接受翻我哋。佢而家佢唔係話唔睇戲喎，西片都爆噶，西片都有市場噶喎，只不過覺得唔抵睇，因為以前我哋仲壞咗佢哋啊。以前任何一部戲，你攞兩個演員出嚟，而家都可以開一部戲啦。係啱啊！以前嗰啲部部都大堆頭噶嘛，起碼以前一埋位咧，大家都唔係話咁計較。有部戲啊，大戲啊，細戲都好都會嚟。 嗯， 係嘛？又唔介意，但而家唔係，全部都係好計較。 嗯。 咁你越計較啦，咁下面點搞啊？ 嗯， 係嘛？咁所以其實我都話啊，如果係喺香港係有機會有再拍嘅嗰、那個眼前嘅利益，大家都唔使睇得咁急先啦。當然你要都要顧得到生活， 係 嘛？係，即係話我哋係叫做好彩有條件可以去幫到去做到。 嗯， 咁希望其他能夠幫到嘅。都幫一幫咯， 嗯， 好似D哥咁呢部戲都仲係，係嘛？ 係啊，李心係啊。陽光力似消散別去，無理衝擊我心碎，前景沒法打算怎麼，誰會？偷生远方里，每次记忆哭笑，将心意再变改一分一秒，无意对一切话别，无意却远走他方，没有泪。 即系应该讲冇剃度有啲歌咧，系令到有啲可能平时比较少入戏院睇戏嘅人都走翻出嚟，即系我身边嘅人就系咁样咯。咁同埋咧，佢哋开始计较个 poster 上面嘅摆位，好好笑嘅，就是、啊，点解会 ？D哥点解唔系摆？ 系啦，冇错， 最当眼位嘅。 D哥点解会摆侧边嘅咧？咁但系我又好明白点解，因为其实想睇 D 哥嘅人，就算摆 D 哥喺边都好，你都会入场睇。 系咁啊，都明嘅， 唔系因为佢哋都有讲喺嗰个啲招待场嘅时候，问在场嘅观众有几多系睇边个嘅，佢话睇 D 哥嘅有70%都举手， 系啊， 系啊， 咁啊， 見到D哥係個感覺好得意嘅，我唔知點形容，但係你會見到佢，你會覺得好似係一個你以前認識嘅朋友，哎佢又喺度啊，我好開心啊，可以同佢重聚。 唔係主要呢種感覺咧。是因为大家都想起你自己小嗰阵。 是啊。 包括你都是啦我想。你同阿D哥在片场我想你们都应该有很多旧画面即是旧的回忆出来了是吧 没有因为我们一路有联络的。 哦、 我们除了在国内拍戏没办法因为太大嘛。 是。 以前在香港几乎是每天都在一起的。 哦 你同一间公司一起起身一起一起有很多东西都心照的了我们都不用多说的。现在也都没什么新鲜东西给我们说。因为所有嘢你喺个电话度睇晒噶啦，以前你朋友你耐冇见你，几乎唔知佢咩样噶嘛。而家你喺嗰啲 Facebook 啊嗰啲啊，社交平台，你想唔睇佢，佢都会弹出嚟。 系、嗯哎、近排又话D哥唔知一九八几年喺台台庆又系唔知几多个台，几多米高，准备要跳落嚟着住套西装嘅嗰啲，打住盏灯嘅，而家喺个网络又出现翻啦、嗯。即系呢啲嘢全部睇翻晒，但系你。嗯你哋两个又再系真系合作翻拍电影呢样嘢可贵 啊！哦，咁啊系，因为而家唔似以前嗰个市场，最后一部我同佢一起做嘅戏，动作应该系大魔术师，尔冬升嗰部， 系系， 因为而家都冇乜制作话可以承受请几个指导嘅，咁、嗯、变咗就系、是。機會咪好少走埋一齊咯。咁以前我哋喺香港做咧，仲有一個潘建軍同我哋三個都係 partner 嚟嘅。咁以前就因為我哋三個人同時可以做成九部戲，就係因為 你真係九組喎、 啊。因為如果喂我同你拍緊你，咁我真係嗰邊嗰、那個導演有場戲又好想我去嘅，咁我唔可以叫個助手。帮你拍嘛？ 咦，咁似冇睇到入边嗰啲剧情嘅、 啊啊，你唔收货噶嘛？咁、 啊、 我咁，喂，我而家搵 D 哥嚟帮你拍得唔得？ 哇！ 咁啊，咁啊压得住咯，系嘛？咁啊，分分钟 D 哥嗰度唔得闲啦。咦，咁佢又搵你唔可以搵个助手，又搵潘彦君，叫阿老哥嘅。去頂咁人哋認啊嘛，啊咁我哋三個就交叉咁做嗰、 哦、 段時間真係做到亂曬龍。不過好處咧，當年咧跟埋我哋一齊撞期嗰啲咧有演員啊嘛， 啊哦， 係、 哦、 嘛？我做呢部戲 又係鄭 裕，劉德華呢部， 劉德華 呢部又係咩任達華？佢撞期我都撞期嘅啦，我跟住佢行咪得咯。係 啊，我哋仲試過有時佢覺得攰啊，喂，不如我翻去沖個涼先啦。咁我哋好啊，你先翻沖涼啦，我哋幫你裝住一百粒反應彈先啦，咁啊可以俾佢 唞一 回氣咯。咁、 哦、 到我哋唔得嗰陣，我話喂你先翻去落個妝先啦，我哋又唞一唞啊。咁大家都好好玩嘅嗰個年代，因為真係多嘢做啊嘛。 嗯、 哦，唉、哎，真係好羨慕，即係我今年睇到，即係直至到九月嚇。香港只是拍了25部戏哇是汗都滴埋出嚟。 是啦、啊。 你哋嗰陣时可能一个月。 一个月啦 是。25部、啊、可能即係咁样玩法。 我哋嗰陣多到呢坐低因为演员都有时帮佢度下嘢㗎嘛即係佢有讲喂呢场戏咁啊咁咁咁。咁就度完一轮之后咦唔係喎。唔系呢部嘅，系嗰部嚟嘅， 咦？嗰度精嗰套嚟嘅， 呢个就系刘德华啦。 咪就系喺咁嘅时势先可以玩到咁。 系啊，好、嗯、开心啊！嗰阵拍，而家即系话我拍冇睇到，即系睇到嗰个气氛咧，都真系伤感嘅。 哦， 所以呢部戏系刺激咗好多。除咗观众咧，行内人更加即系会有感啊， 系 感同身受， 系好有感触啊， 系啊。 着双手笑舞前，共你跨越未来，飞越未来，永伴你身边。新的一天已经铺了在面前，遥遥路正为你 牵。咁啊，同阿海哥倾咁耐啦，咁你而家有啲咩搞紧，同埋 将来嘅大计啦， 将来大计或者好想做到嘅嘢噶，海哥。 好想做到嘅嘢都系继续拍电影啊，我有拍啲比较自己中意嘅电影啦。 你中意拍咩噶？ 系动作嘅，但而家唔讲得住。 哦，唔好住 嘅，即系筹备紧呢一路到， 系喺 构思紧， 一路度紧嘅。 哦，咁你嗰啲绝技飞啤牌嗰啲，仲会唔会玩下咁啊？ 嗰啲我觉得，除非你有好适合嘅场口先用得，因为而家已经系太多网路上嘅嘢。 系 我都话我都影响咗中国一代人噶啦，而家个个都喺度飞啤牌， 系嘛？系啊，系啊，咁咧几亿人都受你眷顾 啊！有啲飞得好好啲嘛，唔错啲嘛啊！咁因为我而家都少咗啦嘛，因为首先拍戏都用电脑做， 嗯， 咁当然佢质感系唔同嘅，出嚟嘅质感同埋即系话未必做到，即系可能再过幾年啲 AI 更加進步可能會好，但而家都未得嘅。咁主要我覺得唔係話個技術上做唔到，而係話你冇人話俾佢聽點樣整得似。因為等於你打羽毛球，你而家揾個高手嚟話俾你聽呢個 冇力水 係應該點樣發力，你做嗰個假嘅公仔先似嘅。以前我都有試過嘅，啲特技師做嗰啲效果啊。我點解咁假？你啲飛牌做到一睇就知道特技呢，咁我就分析俾佢睇。我做翻分析俾佢睇，就用高速拍咗隻牌，你睇到佢係咁樣噗跌落嚟。 嗯， 其實喺佢落地嗰陣已經彈咗五六下㗎啦。 係係， 你係肉眼睇唔到嘅。但你冇咗呢五六下你隻牌就死咕咕啦。縮停喺度啦，你硬係有啲唔知點解咁假。同埋啲人永遠拍飛刀咧都係好似箭咁嘅，其實因為箭佢都有個拋嘅， 係 啊，佢有個 拋物線咁樣， 係啦，你掟刀佢個嗰個速度啊，嗰個弧度都喺度嘅，所以做得太直咪假啦，濕濕嗰啲，所以通常我哋會糾正翻佢呢啲，咁啊外國電影做得好啲嘅，佢哋係有可能係做好多即係真實嘅 計算啊、 計算啊、模擬啊咁啊，國內而家就太過快。進步得太快，佢就反而冇去研究嗰個細節。 哦，係，講開飛刀，頭先我有個問題漏咗未問。阿海哥，你識唔識飛刀㗎？即係有個人企喺度， 有個蘋果嗰啲咧，係 啦，嗰啲你識唔識飛㗎？ 小兒科啦。 我記得嗰陣拍一部電影叫《忠義群英》， 係 有個 shot 咧就話羅列，佢就一走一閂門，把飛刀 pop 插喺嗰度。 係， 咁嗰陣冇特技㗎嘛，咁我就話俾佢聽，一陣間你閂門，我攞把刀掟落嚟啊！我哋得唔得啊？ 好惊啊！ 佢问我，咁我攞一把刀喺现场，你睇嗰条灯柱啊，嗰啲木方啊、条子啊，嗰个条子，夹一掟，夹住咗。 系 佢话哦，咁拍啦， 即系答咗你啦。梁丽勤，嗱，你真系要试一试。 唔系因为 你想要烟同系苹定系苹果？ 因为咧，我即系永远你讲飞刀咧，我就会谂起咧，即系后面有块木板啦，跟住有个人企喺度咧，就作大字型嘅状，咁然之后头顶有个苹果啦，咁然之后飞埋嚟嘅时候咧，啲飞刀咧就分别出现喺格拉底啦、我头上面啦、苹果啦，咁同埋咧即系下低裤浪嗰啲位，即系一路飞，但系唔飞唔中个人，然之后走出嚟咧，仲要花枝招展咁样嘅。咁但系你有冇试过做呢啲表演噶？ 我冇，但我同 你知个原理嘅， 同台有嘅， 哦， 佢全部都系真嘅，即系全部都系真嘅。当然嗰把刀。 会比较唔系咁 sharp 啦。咁因为但系你吉到都不得了嘅，都会见红嘅。 但系有冇见过失手吉到？ 少啲，因为嗰个人会避噶嘛。 哦，又系嗰下啦， 因为嗰个佢睇得到嘅，同埋佢嗰日嗰个 show 嗰条裤咧个裤浪系低咗几寸嘅。 哦， 即系嗰啲长啲嘅，系咁你就以免万一嗰个失准都仲有几寸走位， 即系有不浮位， 系啦系啦。 哇，你啲咁劲！ 喂，海哥你真系你啲， 而家我突然间觉得咧，唔单止系嗰个飞刀嗰个人要劲，其实最劲嗰个系喺度俾人飞嗰个，嗰个先至系专家中嘅专家。 同你哋倾咗咁耐，忽然间觉得自己应该拍部《马戏千秋》。 系啊，同埋咧，你讲晒头先你嗰啲技能啊， 好 劲，即系由心口碎大石。到飛啤牌，到踩雞蛋，你都拍啊！其實已經是一部很有質素的或者很豐富的香港電影。 同埋我覺得咧，即係呢啲好似係一啲以前阿海哥細個嘅時候見到嘅一啲人民生活嘅嘢。但係就算今時今日，你俾個小朋友去睇，如果有部電影，又或者甚至乎有啲人出嚟咁樣表演，佢哋一樣係睇到津津有味。 因為呢個是挑戰人體極限， 好得意啊！真係。 係啊，所以阿海哥你嗰啲經驗咧，你真係唔好流失。 係啊， 係啊，你點都。即係教下側邊啲人，譬如教我哋啊。 係係，我哋諗住學啤牌嘅一陣間。 喂，首先喺度即係再次多謝阿江道海前輩阿海哥，即係亦要多謝我哋中間有位朋友 Angus 啦，咁啊介紹咗阿海哥俾我哋識啦。咁亦都多謝同我哋講咗即係咁多集，哇，好豐富。原來你係好多嘢陪住我哋成長嘅，同埋即係為我香港觀眾或者全世界嘅華人帶咗好多視覺上嘅一啲享受。咁啊，亦都希望你喺嚇金馬獎。 是啊，我哋会支持。 即系替，除咗为咗呢套电影冇剃度之外，要替香港人啊增光啊！ 好啊，好啊， 多谢晒江导海前辈，多谢海哥，好，拜拜， 拜拜。 难得一身好本领，情关始终闯不过，闯不过，柔情蜜意。大错。 即系究竟啊情关闯唔闯得过啊？我又唔知啦。但系一生好本领就肯定系可以啱咧，攞嚟形容咧就系阿海哥噶。 系 哇，嗰啲咁嘅飞刀啊、飞啤牌嗰啲，真系睇到我哋目定口呆啊！ 但系咁样嘅，即系我觉得呢首歌拣得相当之好，因为我哋飞刀 小李飞刀个 系啦， 见 未？但系唔知点解一听嘅时候咧，其实都系会有少少笑嘅。 系 系啦 ，anyway 系啦，诶唔系我头先咧，即系一路听歌嗰阵咧，一路都同阿刘伟恒讲就系、是、哇，海哥呢个访问咧。令到我哋嘅眼前一亮， 想再聽多次啊！ 冇錯，你見到有好多呢個馬戲團同埋一啲雜耍嘅表演咯，我覺得好精彩。 啊，好啊，轉頭捉翻何亨出嚟啊！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陈故事 again。 今日咧同大家讲一个字咧，系如果大家喺英国生活咧，系都成日都要讲噶啦，就系、是、一安士嘅英文点样读？一安士一个重量嘅单位啦，一安士唔系好重嘅啫 ，O U N C E。好啦 ，O U N 咧好多时候咧，我哋咧都系会读咧 ，ounce，ounce，ounce，OK。C-E 加个 S 后面呢就变咗係 ounce,ounce,ounce。咁就同我哋广东话呢呢个安士咁样 ,ounce 呢係完全唔同嘅。所以呢就唔好俾我哋安士呢个安我哋广东话呢个 vowel 呢係影响到我哋读呢个音嘅时候。Okay? 英文係 ounce,ounce,ounce。发音係比较难嘅呢、這个。因为呢我哋广东话係冇呢个组合嘅。ounce 咧点读咧？系先读 out 呢个系一个咁嘅 vowel 嚟 ，out 即系好似 now 嗰个 out 或者 now 嗰个 now 现在嗰个 now，out 跟住后面加翻个 n 音，而个 n 音系唔会影响到前面个 out 嗰个完整嘅 out n 音。嗯，跟住有个 S 音 ，S 音系一个 voiceless 嘅声音，声带唔震动嘅。呢、这、一个声带唔震动嘅声音咧，系会令到前面嗰个 out 咧系缩短咗嘅，所以听落系再短啲，变做 ounce。咁呢个咧就系安士啦。所以 1 ounce of something， 10 ounces。of something， 十安字 of 某啲东西，就系呢个字嘅发音啦。希望解答到呢个听众嘅问题啦，因为呢个问题咧，其实小叔都收过几次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好，唔该晒，萧叔啊！咁 啊，何生举手啊！ 何生，何生讲咩？何生， 哦，我俾翻个 Q 大家啫嘛 ，L 俾举啊嘛 ，L 举咯，你唔好乱咁 Q 得唔得？你真系麻烦啊！ 喂，嗱，咁啊，下个星期咧就有经嘅啲咩新嘅安排咧，大家密切留意啦。即系究竟啊，梁礼勤个人又唔喺度，会发生咩事咧？ 嗱、我想讲，我个人唔喺度啫，但系灵魂还在，因为我哋录低咗好多访问， 阴魂不散， 缠绕住大家，打死都唔肯走。 有咩访问咧？我哋又唔讲，下个礼拜出唔出又唔讲住啊。 我最欣賞阿建中嘅一個留言啊，佢計翻幾條方程式嘅，即係關於阿勤冇幾耐冇放假，跟住會放咗幾，跟住放翻幾耐假咁樣。咁啊，留意翻建中 三年啦，應該 望到個端倪啊，建中嗰個formula啦， 係咪？係啦，係估錯嘅咁樣。 係啦，喂，咁啊，喂，咪先嗱，老學快介紹，因為今個星期有新嘅嘉賓啦。 係啊， 有咩好嘢啊？ 冇錯，計阿趙瑞之後啊，就係有一個重量級嘅嘉賓出現。 喺415 阿趙瑞都好重量下噶咯，上次 好重量下，系啊，可以话砰砰声啊，可以做访问。 你睇嚟好快会揾阿州长噶啦，应该系咪啊？ 系啊，冇错啊，因为谂下连太空个范畴我都讲埋，我应该都唔知讲啲咩好啦。 睇嚟Elon Musk都系教你啦呢单嘢， 系啊，冇错，系啊，有鸡倾啊，真系可以话系。 啊，介紹下先。 今次就阿 Samson 啊，就係一位即係退而不休啊，佢亦都係一位科學家。但係咧最有趣嘅地方就係同佢做訪問嘅時候，係慢慢探索到，哇，有好多範疇原來我自己都唔知嘅喎。喺呢個訪問裏面咧，有好多嘢我係答唔到嘴，因為佢一路講好多方程式嘅時候咧，我答唔到嘴。我話哇， 你已經話定先咯，好係你喎。 係。 喂，咁我一間先翻嚟先問你點解會識到呢啲人先。 好， 係嘛？咁我哋 星星啊，星星， 星星啊，好嚟啊。 哦，開片。 在四一五，我和你， 你和我， 好好过活。 新一辑嘅四一五热线，我何亨咧可以话系上次阿瑞哥 Wendy 咧就系年度嘉宾啦。我今次呢一个咧系最强嘉宾啦，可以话系，因为我今次新一辑请嚟嘅嘉宾咧，带有好多神秘嘅色彩，令我咧，我觉得要同佢倾下偈，同各位听众分享一下先得。而家喺我车上边有我新一辑嘅嘉宾 Samson， 多谢你，多谢何亨邀请我嚟啦。 系Samson 就系涉及好几个范畴啦，第一个就系都有研究一下一啲嘅紫微斗数啊咁样啦。 系啊， 咁亦都有研究一下一啲针灸嘅嘢啦。 而家我系执业嘅中医师， 执业嘅中医师啦。咁啊，即系我哋听手下留情嘅朋友都好挂住阿蔡医，阿蔡子明医生。虽然咧佢而家有事忙咁样，所以咧暂别我一段时间啦。咁我而家喺三环市咧，搵到Samson中医师。不过另外仲有一个范畴咧，我觉得咧要揭示一下，即系要揭开呢一个神秘嘅面纱就系咩咧 ？Samson 曾经喺 Lhasa 做咗一段长时间，做咗几耐起？ 30年。 哇！ 所以你知道我几老啦？ 完全唔老啊，样跳跳扎咁样。咁啊，跟住咧就系、是、希望可以喺啲几集嘅访问里边咧，可以揭开每一面嘅神秘面纱。究竟阿 Samson 喺啲几十年里边喺啲边生活？究竟点解会涉及呢三个范畴咧？第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Samson， 你系？几时坐飞机离开咗香港呢？ 我呢个好记得，1979年，因为我中五毕业嘅时候咧就离开香港，就去 London 读书。 系 咁嗰阵时就嗰阵时第你知咧 ，London 咧3年大学制度。 系 咁我就去第一年咧就叫做好似 Form 6 Form 7咁啦。 系 咁跟住咧就然后就入3年大学。咁三年畢咗業之後啦，咁就嗰陣時有個去留嘅問題，想留喺英國嘅繼續啦，亦或係過嚟美國，足之就過咗嚟美國嘅。主要原因咧就係我喺 London 讀書嘅時候咧，爸爸媽咪咧就移民咗過嚟美國。 哦，係。 咁所以就有一種力量咧，就即係湧過嚟美國咁樣。 喂，但我想問嗰陣時喺香港生活啦，一家幾口啊？嗰陣時 OK。 一家五口，爸爸媽咪，我最大，我有個妹妹跟住，有個細佬。 嗯，當時喺香港嘅生活嘅情景，而家還有記憶。 有 喺香港邊一區生活啊？ 觀塘， 喺 觀塘係。 喂，我都係觀塘。 你都係觀塘啊 ？OK， 係偷香遇故知 啊！係喎，真 係 喎。唔係咗嗰度爸爸媽咪都叫好環境嘅嗰陣時。 裕華街， 裕華街冇錯。 哦，係 係係。你講我就記得。 裕華街觀塘嚟講，當時如果70年代尾咧，都係一個即係新型啲嘅一個住宅區。 係啊，係新的。 你記唔記得咁點解當時會個家庭喺都香港啊住喺裕華街唔錯啊咁、樣？點解會要離鄉別井？ 或者去我自己咧，就因為讀書麻麻地嘅，好曳嘅。 香港讀書曳， 係好曳嘅嚇。咁樣咧就即係爸爸媽咪就話：，你讀唔成書啊，不如過外國讀啦咁樣。 讀唔成， 係因為你一邊鍛鍊下男仔嘛，因為以前有啲咁嘅，以前有啲咁嘅即係想法噶嘛。 嗯、 男仔啊，即係出去浸下鹹水啊，鍛鍊下。你反正你讀唔到中文大學噶，香港大學你讀唔到噶啦，咁不如浸下咁咯。 嗯，喺嗰個年代其實因為可能入到大學嘅學生嘅 低啲嘅 多， 係。 咁所以令到好多父母咧都話：，其他地方多啲學位，即係個門檻，家叫做門檻低啲啦，就可以入到去可以繼續延續住呢一個嘅學業。咁啊 ，Samson 你都係其中一個咁嘅考慮嘅年青人，就送咗去 London。 係啊，係呢、這個真嘅，其實咧人生冇乜幾多個轉捩點嘅。 係 嚇，咁即係爸爸媽咪即係。就是 正所謂傾浪而出啦，咁啊，即係送我個英國讀書。其實嗰個係我人生嘅轉捩點嚟。 嗯，係 啊， 嗰時當時喺香港讀唔成書啦，點樣讀唔成法咧？ 即係唔會好考得好，哦、會即係我考完會考先走嘅。其實， 哦 係。咁我考完會考，我會考唔係而家我都唔記得咗啦，但係太耐啦。但係事實上真係唔會有學校收嗰種。 哦 係。但係都唔係話肥曬啦，但係。即係嗰個試啊，即係都冇人收嗰啲，雖然你合格，但係冇人收嘅。嗰陣時嘅 competition 係好大噶嘛， 中規中矩，啊、但係又競爭大咁。 競爭大 嘅。咁你香港有冇啲咩回憶啊？即係除咗你話，哎呀會考唔會，唔係好多分啊。 有㗎，心情點咧？驚㗎，驚第一次坐飛機啊嘛，係嘛？咁同埋即係，但係又好得意嘅，因為嗰陣時嘅時代啲年青人咧。會喜歡去外國讀書嘅，同今日譬如我問我啲侄仔啊、侄女咁，佢哋唔想離開香港嘅、 嗯。 但係嗰陣時我哋咧就會話啊，出去睇下啦咁樣。可能香港即係話曬都係點講啊，即係國際城市咯。但有一樣嘢我又好震撼咧，當時去到外國嘅時候，就係原來好多人識香港嘅喎。即係我唔覺得自己即係當時去嘅時候咧，十七歲唔覺得自己有啲咩咁叻啦，反而有啲少少自卑啦，要努力讀書啊咁樣啊嘛，唔好辜負爸爸媽咪嗰種即係期望啊。但係咧就同一啲即係去到 London 啊，同得 London 其實係一個民族大熔爐嚟，好多唔同嘅歐洲地方啊。咁當時咧，咦都唔差喎，原來香港。 咁啊，加強咗自己嘅信心先。 係真多多少少嘅。 係 對個十七歲嘅細路仔嚟講，原來 嚇。喂，咁啊，面對譬如香港教育制度啊，香港嘅學習環境，過到英國，咁啊，即係嗰陣時咧，就聽好多嘅，即係英國啲學校咧好嚴格。咁即係當然有唔同種族嘅朋友一齊讀書啦。 係啊， 個教育制度或者係要學嘅嘢，你覺得係自己喺香港已經扎根好啲啊？即係有好多人都話去外國讀書咧，我哋喺香港讀完咧，過到去輕易面對。但你過到英國嘅時候，面對住嗰個嘅學習氣氛啊，學習嘅程度困唔困難？ 其實基本上咧係唔困難嘅， 係。 但係就因為語言嘅問題，因為英文始終都係唔得。即係你十七歲過到嗰邊，始終英文都係唔得，同埋你真係唔知佢講乜嘅喎。即係嗰啲 London 嗰啲人嘅口音咧，啲 Cockney 啊嗰啲啊，即係完全唔知佢講乜嘅。即係有種感覺上就係即係聾嘅啦，又跛嘅啦，因為你去唔到地方嘅嘛，你一坐要坐 underground， 即係坐地鐵。咁咧地鐵好貴嘅喎，喺我哋當時嗰個嘅眼光嚟講。以前都係一蚊坐巴士嘅啫嘛，冇可能一蚊坐任何地方唔得嘅，即係好貴嘅嗰陣時啊 ，London 嘅交通費，咁又唔會成日去街咁，即係好似跛咁啊，又唔識路喎，又跛又聾又啞嘅。 而家又冇嗰啲 Google 喎。係啊，嗰陣時又冇呢啲嘢噶嘛，即係有種咁嘅感覺，咁啊讀書咯，咪最好咯。 我因為咁嘅環境就促成咗你，或者係令到你咧，我都係喺宿舍嗰度就刨書咁樣咯。 係啊，嗰陣時我係啲同學仔嚟講咧，即係香港留英學生聯會嗰啲同學仔嚟講咧，就算係咪書嗰一個啦，即係嗰陣時就即係都有玩嘅，但係不過。即係唔好辜負爸爸媽咪嗰種期望啊嘛，咁所以就好乖、乖乖讀書嗰陣時。 係頭先阿 Samson 講話嗰個轉捩點啦，喺邊一個位置？即係譬如啊，真係不要辜負爹哋媽咪嘅一番支持。 係啊，支持同期望啊嘛。 咁你咪書啦，你講用咪書啦，即係雖然好多而家香港嘅年輕人唔知咩叫咪書，唔係分開我哋係咪書咁。咁咪書嗰個程度同香港你？讀書有啲咩唔同？即係個比例上面，譬如你點咪法啦，或者係揾到啲乜嘢自己喜歡嘅。 我覺得嗰陣時咧就真係好得意嘅。我哋即係譬如學生咁先算，尤其是你外國學生去到英國咁啦，咁即係讀書就一定要讀書㗎啦。但另外一樣嘢，可能啱啱係即係開始變成一個成人啦，慢慢變成一個成人咧，咁就學生與學生之間咧，通常有啲話題。 系， 咁我就而家你谂讲翻起咁啊，记得其实不外乎呢三个话题，第一就系自己读嘅学科啦，即系你读边科啊，我读边科啊，将来谂住点啊，咁上到呢个第一个学科啦。第二个 topic 咧，即系讲嘅 topic 咧，就系宗教同政治啦。但我哋唔系真系讲政治嘅，系而家谂翻起咧，我哋系讲政治哲学。就唔係今日啲人講政治咧，講到打交咁樣，或者係即係連親戚都冇得做咁樣 嚇。二元化 唔係嘅，我哋嗰陣時唔係嘅。 唔係真係講政治，係講政治哲學，係兩樣唔同嘅嘢。咁啊，女仔咯，三樣嘢咯，係嘛？咁當然有大家唔同嘅意見啊，或者唔同嘅即係 subculture 啊，唔同 subculture。係，同埋我哋對中國嘅文化咧係好有認同嘅。係，當時嘅台灣人都係嘅。 咁、那個視野就闊咗好多啦。喂，同你喺香港，譬如即係我 Form Five， 大家都有讀過中文。 係啊，係啊，係啊。 嗰個分別你覺得最大喺邊度？點樣開拓到你？對所有譬如你學科又好點樣，對知識上關心咗或者係有興趣， 係真㗎。我覺得即係如果你淨係咪書咪書，同埋喺淨係掛住考試考試，即係好似香港咁樣，壓力又好大， 係 同埋 peers 嘅壓力係好大嘅。喺香港嘅時候，即係嗰陣時或者唔識得去舒緩啦。 七九年嗰陣時 係啊，唔識得舒緩啊，會有一種猜忌，同學與同學之間嘅猜忌，驚你考試好過我啊，或者咁樣有啲咁嘅嘢。咁去到英國就冇啲咁嘅嘢。反而就 open 咗，講其他嘅嘢多咗，就係因為可能係咁樣啦，你自己嗰個見識又多咗，亦都係即係由一個 teenager 變成一個成人嘅時候咁樣，即係你就因為呢一樣嘢 open 咗，即係腦筍生得埋啦嗰陣時開始係嘛，咁反而對讀書有好處。 我識個人自信都好咗， 好啲嘅。 父母親觀唔觀察到你呢一點啊？即係你過到去 London， 跟住視野唔同咗，或者學習環境唔同。他們有沒有對你一個、回應，譬如過來探你，或者即當年、他有沒有過來探你 呢？不是，好，那時真的傾囊而出，即是家裡的錢呢都即是給我那麼滯了，所以呢、就只有我回去，但就不是年年回去咯，我即在 London 四年裡面呢只是回去一次。 還有溝通的方法就是寫信。 寫信。嗰陣時寫信咧就零舍窩心啦，可以用窩心啦，因為即係爸爸媽咪嘅鼓勵你啊，讀書啊，但係你始終都係 homesick 噶嘛，始終都會係掛住噶嘛，咁啊多多少少都有嘅。 講到喺信件裏面嘅文字嘅表達啦、，Samson 即係雖然都過咗咁多年啦，最你記得你寫嘅一封信俾父母親嘅一句説話，又或者你見到父母親回信。最窩心或者令到你最有感覺的句説話係咩？ 嚇！而家諗翻起咧，就其實好多嘅，即係但係如果你話諗到即係自己仲會記得嗰啲嘅咧，其實反而係即係其實爸爸唔理我乜滯，但係反而去到英國嘅時候咧，爸爸寫俾我嘅信咧，反而仲窩心過媽咪。是啊，好得意嘅，我又唔知点解嘅，吓吓，即系但系你平时咧，即系譬如话由 teenager 啊，到我离开香港嘅时候咧，即系老豆梗系唔出声噶，妈出声啊，所有即系包办我过外国嗰啲嘢，全部都系我妈做， 系， 但我老豆就唔出声，反而过到外国嘅时候咧，就写信啊，咁爸爸有时写信嚟咧，就即系俾我啲鼓励咧，好似唔知点解喎，就更加。 有力量 的，好得意的、可能那時候 由 teenager 變成一個男人的時候就有反而有這種感覺，即雖然一個沒有一個現在你問我沒有一個特別的一句，但是呢整體來說呢我是即很特別咯、這個、 爸爸比你更加在文字上面、 啊、 因為爸爸永遠都在房間說話、啊、最媽媽說的對我們當然 要有父威嘛、反而是爸爸 是、啊 咁你又最想喺封信裏面話到俾爸爸媽咪聽，你喺 London 嘅生活係點？ 係啊，其實喺 London 生活已經算係唔差㗎啦。但有陣時咧，嗰陣時有啲，我而家我記得咧就係、是、特別有一樣嘢令我最唔捨得嘅咧，就係、是、交通費。交通費好貴嗰陣時，真係唔捨得去邊度。係啊，我唔知點解你而家問我 有冇踩單車咧諗過。 喺英美國就有，喺 London 就冇，因為可能 London 都係車多，London 都係車多，有咁嘅。 係係，就喺信裏面就經常講交通費好貴。 嚇！我唔知我係冇咁講啦，我應該有咁講。 我就少出外嘅，你放心啦，大概係咁樣。 係啦係啦。 咁啊喺 London 就過咗四年呢一個， 係 三年讀書生活。 唔係四年，因為第一年係就叫預科啦。 係 咁三年大學咯。 過到倫敦咁啊，除咗同父母親，因為嗰個年代我哋資源又唔係咁充裕啦，跟住屋企又嚟一個叫做傾巢，特別係兄弟嗰啲啊， 情 況利是都攞埋出嚟俾阿仔啦， 差唔多。 咁啊，所以就嗰個關係上面只可以用書信聯絡啦。 係啊，係啊。 咁啊，即係咁講，好多譬如移民咗去外國， 或者是即係俾啲仔女留學都好啦，即係父母親嗰個關係咧，有啲就話疏遠咗嘅，有啲話因為今次嘅安排咧，令佢哋更加珍惜嗰份愛嘅。咁喺阿 Samson 頭先講嗰個內容上面，其實喺書信上面反而係建立多咗一份愛， 係真嘅， 即係見唔到先識珍惜噶嘛， 係啊，真嘅， 係啊，呢一個又深深體驗到啦。好啦，咁你喺英國讀完書啦，有冇諗過啊？喺英國就定下來啊？咁點解今時今日2024年？又俾我喺三藩市都遇到阿 Samson。 其實嗰陣時就可以留喺英國讀書，或者係過嚟美國嘅，因為爸爸嗰陣時爸爸媽媽已經喺美國㗎啦。但嗰陣時喺加州，咁我梗係揾大學啦。如果我咁樣繼續讀嘅話，嗰陣時係讀數學，咁我就好有興趣天文啊嗰啲嘢。我細細個已經中意天文嘅，所以讀書喺香港讀書唔好嘅原因咧，因為我只係中意天文嘅啫。 哦，我真係分咗你心，原來就係擔天，係 啊，擔天望地嗰啲係。就唔會話即係好中英數唔會好叻咯喺香港，就嗰陣時就我記得英國嘅時候應該係十月嘅時候就開學啦，即係如果你我要讀 graduate school， 就十月嘅時候開學，我就梗係唔想父母負擔啦。如果讀 graduate school，我一定要攞獎學金我先讀噶啦，咁我就申請咗嘅。但係咧加州咧亦都俾我嘅，但加州話我俾你之後一年之後，因為我唔係 California resident，我唔可以喺 Berkeley UC Berkeley 嗰度攞再獎學金。咁咧嗰陣時 Maryland 都唔錯嘅，咁我就去咗 Maryland。咁啊 Maryland 就九月開學嘅，咁九月開學咧就俾我做即係 teaching assistant 啦，即係我總之我就唔需要父母負擔呢啲後子啦。 斜陽裏氣魄更壯，斜陽落下心中不必驚慌，知道聽朝天邊一光新的希望。互造互勵又互勉，哪怕去到遠遠那方，前程盡願望，治病百年光，淚下抹乾，敢抵抗高山，盼过望远方。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造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盼过望远方。少少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赐我志气，总要步步前望。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造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盼过望远方。 即系首先咧，就非常非常之好奇咧，知道阿老何点解会识到阿 Samson 咧吓？ 再次重新系星星， 星星啊！ 即系咩啊？ 相识啊！ 我星星出， 唉，算啦。 真系真系冇，哎呀！我觉得 你接到咩？ 我接唔到啊！ 我都接唔到啊！ 我觉得我哋今日咧，我哋同阿老可系好难接唔到鬼，听众反而同老可接到鬼，我同你同佢有距离啦。 咁我都要放假先得。 系啊，呢个年代唔同。 佢头先第二次讲星星，我先 系啊，我都唔明嘅开头。 喂，其实呢首歌系阿 Samson 送俾阿勤嘅。 哦，点解啊？ 感受前程啊！ 哦， 系咪真噶？ 真系噶， 系啊！ 佢知道系边个嚟嘅咩？ 梗唔知啦，佢啱啫嘛。 知啦，佢有听啊，佢有听啊。 哦，系咩？ 哦， 佢形容我哋为三只嘢 啊！多谢阿星星啊！ 头先佢讲星星咧，我仲喺度谂啊，讲咩？阿老可又乱嚟啦！ 我心谂佢个名叫 Sam， 明明佢 send 个花名叫 Samson 噶， 系星星， 变咗星星啊！咁点解点样可以惺惺相惜咧？ 星星就上色啦，系啊。 阿老汉真系唔同嘅， 好远啊！ 同平时嘅佢有一个好大嘅分别。你其实系咪真系将会？啊、我算到你将会有啲远行喎、 啊。 系啊，前程感受。 哦、好啦、啊，我哋啊， 都好听 完新闻翻嚟，继续星星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宣称胜选，多国领导人表示祝贺，包括英国首相司纪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本首相石破茂同埋南韩总统尹锡悦。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美国大选结果正式宣布之后，中方将会按惯例处理有关事宜。他说美国总统选举是美国的内政，中方尊重美国人民的选择，将继续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对于外媒记者问到特朗普曾经威胁要提高对中国关税，中国是否已经做好准备，毛宁说不回答假设性问题。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一个高级官员就说，在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必须要停止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对以色列的盲目支持。翻嚟本港，一个44岁女子进食蜂蜜之后狂蜜病中毒。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病人在尼泊尔将蜂蜜带翻香港，提醒市民应该向可靠来源或者养蜂场买蜂蜜。中心话，那个女子上个月31号进食蜂蜜大约半个钟之后，出现心率下跌、低血压和晕的病征，同日到玛丽医院急症室求医并入院治疗，病人情况稳定，今个月1号出院。中心说，有关剩余的蜂蜜和病人的尿液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含沉木毒素，狂蜜病中毒是由进食含沉木毒素的蜂蜜引起。日本甲府地方气象台宣布，职员今朝透过目测确认富士山山顶附近出现初冠雪，打破130年嚟最迟出现初冠雪嘅纪录。气象厅暂时未确认有关纪录，如果获确认，将会比旧年迟32日。靖江县富士市政府亦都喺社交平台上话，今朝有市民喺市政府远望富士山，影到山顶附近有一层薄薄积雪嘅相。甲府地方气象台话，过去几日富士山山顶嘅气温一直低过摄氏0度，今朝录得-11度，系今年入冬以嚟嘅最低纪录。气象官员预计，今年初冠雪迟迟未出现，同高温天气持续有关。富士山山顶上个月的平均气温是摄氏1.6度，比常年高3.6度。早年最迟出现初冠雪的日子，分别是1955年和2016年的10月26号。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2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朝早仍然稍凉，最低气温在20度左右，日间非常干燥，周末期间云量增多，海有涌浪。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 提防洪水暴至。 凡事冇免费，免费往往最贵，真假短信你要分得清。 免费嘅着数 或者有问题， 网络搭讪你千祈咪制。1-8-2-2-2资讯热线你要知， 懒理佢， 告白佢，就拖咗佢，咪贪一些小便宜。 警方防骗热线1-8-2-2-2。 在运动场上发光发亮的残疾运动员日常生活是怎样的呢？ 黄超雄带你认识他们在运动场外的故事。 今集有游泳运动员张俊乐和我们分享他的生活。 回到家的俊乐会做些什么呢？ 我就会做下家务咯，有时会看看我的蜥蜴啊，这样咯。 养蜥蜴有些什么要注意的？ 有三只松狮蜥，有时我们被它周围走走、 星期六晚八点半，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的平衡路。 举手开麦啊！好啦，咁啊，9:36啊， 烦啊！何亨今日真系唔同咗。 9:36啊，咁啊，直播室就刘伟恒啦，咁啊， 梁丽勤， 同埋美国嘅星星啊，系星星有啊， 系星星啊， 系相识啊， 系星星好啊，系啊， 系啊，喂，咁啊，星星啊。喂，话说啊，我哋呢个星期又即系系呢个离别周啊，咁啊叫离别 farewell encore 系啦，咁啊讲到离别呢单嘢啊，老何有咩分享啦吓？ 喂，沉痛又思绪好多，好复杂，所以点解我今日星星啦？咁样大家都知道啦，咁啊亦都即系希望同手粉同呼同吸啊嘛，即系都。好似有好多迷思喺度，咁我咧个听完今个星期嘅节目咧，就我开翻我啲 folder， 即系同我哋三只嘢嗰啲 folder， 咁啊睇下琴个样又点样变化之类嗰啲。 咁就掉晒出嚟， 系咪睇到 我系你今日掉晒出嚟啦？ 系咪睇到我打咗啲嘢咁？ 一了百了， 整个嘅咁样。 嗱，有仇报仇，今日一铺过啦。 诶，冇咩，冇公开过啦。 我都有好多啊，黑财 都有好多，有好多，有好多 黑财 变化都几大下添啊！近期个样 系咪真系整个啊！睇嚟 系啊， 真系星星嚟嘅， 真系似 整 即系我觉得望住幅相，即系近人望得多又似个样噶嘛。 啊， 咁毕竟我哋几只嘢都咁多年啦，系咪？ 系 咁啊？点 系啊？我哋三个样一啲都唔似，唔知点解。 我明你讲乜啦，我明你讲嘛，系系。 我真系要，真系你慢咗我咁啊！唔知系我跌波定， 唔系 佢啲嘢高得高弹数。 我开始我慢慢追到啊，系你仲争啲。寻晚寻晚可能唔够瞓，系 睇下侵侵嘅关 系。系啊，阿侵侵仲萦绕住佢。 因为教咗钟啊嘛，教咗钟系我快咗少少嘅。 哦，而家系变翻冬令时间。 啊，冬令時間啊， 係啊，好難，即係而家變咗慢十六個鐘啦，又變翻。 係啊係啊，跣低咗好多人㗎，即係唔記得開會啊，唔記得開會同埋唔記得開會嗰啲，係，即係明明以為係啊七點啊，啊做一個鐘瞓咗陣間先，咦開完嘞噃咁樣嗰啲。 哦，即係你而家應該係六點幾，唔係喎，你而家係減四五點幾喎，而家係變翻。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哎呀，系喎，我都真系计错喎，系啊。 本来朝头早嘅五至七，而家变咗四至六咁。 呢对话真系好平时依赖一齐倾偈嗰啲啊。但我哋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大气电波度讲出嚟，同听众分享。 大情小事啊嘛，系啊，星星又继续。 第三得个三咧，六个七啊咁样。 唔系讲到即系，我觉得离别不舍依依嗰啲咧，我即刻谂起一幅相，又唔关阿勤，又或者唔关阿队长。就想起我細個嘅時候，第一次人生送別一位嘅親戚咧，就飛去呢一個嘅加拿大嘅時候嘅一幅相。咁啊，當時咧，我記得即係阿隊長你講話，譬如送機咁，你犀利啦，係咪啊？列陣咁樣有百幾人 啊，係啊，成支軍隊咁好勁。 大家俾面啦，係嘛？咁就知道啦，又住跑馬地又成咁樣，係咪？ 唔關事嘅。 喂，各位親愛聽眾又嚟啦，留意。嗱，因為咧，我嚟緊咧，我就放咗假，我就唔可以提大家，大家自己咧醒目啦嚇。 到時我哋大把嘢講阿勤嘅嘢你知啦， 邊個唔喺度講邊個？ 冇錯啦，哎呀，继续啊！ 逐张相摆出嚟，同大家倾下添啊！唔系嗰阵时送机，其实是一件好大件事。 系 喺嗰幅相里边咧，系见到我爸爸妈咪咧，系着到饮咁样嘅。 系 系即系战衣嚟嘅。咁而我同我哥咧，当时咧就着咗一套嘅叫兄弟服。 哦， 即系而家譬如馒头包包都有噶嘛？ 即系嗰啲 Mario Brothers 咁样啊？ 唔系，即系一样样嘅，一样嘅衫咁啊。 因为 Mario Brothers 咧，佢有两套嗰、那个，即系红色嗰个同绿色嗰个同一套工人衫嚟噶嘛吓。 啊系，但系我从来都冇呢啲衫嘅，因为我同我哥唔会有兄弟服噶嘛。 系啦，咁兄弟服咧，我哥咧就着咗一件白色嘅，我就着咗一件黄色嘅，就系、是、蒙面超人啊。 哎哟， 蒙面超人嘅兄弟服咁样，一个白色一个黄色咁样啦，就企咗喺边度咧？就企咗一个好标志性香港以前启德机场嘅一块嘅石嗰度，就系而家都仲有噶嘛？宋王陀 哦，宋王陀 哦，系 系系，系啦，就企咗嗰度影相咁样咯。哦，咁啊，哇！ 阿宋帝昺坐过噶嘛？嗰嚿石系 听讲话系 系系，听讲听讲 社会书系咁讲 嘅，即刻谂起嗰幅相咯。咁但系即系譬如离别嗰阵时，嗰思绪咧又冇话啊唔舍得噶。 嗯， 我仲记得咧，当时咧我妈咪咧同呢一位即系送别，即系去加拿大嘅亲戚讲咧，过到去你定咗之后咧，带阿强仔过去啊。 系。咁結果佢冇帶過你過去咧？ 就係因為呢一句説話， 係啊，所以阿強過過去嘛，係嘛？ 係啊，幾歲仔嘅時候，我話：咦，我要去外國生活， 點去到五廿歲先至啊？係 啊，係啊，即係所以唔好亂講嘢，大人啊，有時呢啲咧，一講咗以為係噶嘛。咁、我就帶住呢一份嘅心情，咦，我去加拿大， 咁唔使讀書啦， 係啊，咁唔使讀書啦。 唔係，但係要練好啲英文先喎，咁樣。 係啊，係啊，咁啊，即係我有個咁嘅記憶咯，即係冇乜唔開心嘅嘢嘅。 係。咁嗰啲想中人或者當年話聲稱會帶你去加拿大嗰啲人去咗邊啊？而家？ 而家都喺加拿大。 有聯絡嘅。 有聯絡嘅， 咁啊難得喎，真係。 我呢位親戚仲係啱啱喺兩個星期前咧，就喺我哋呢一個嘅親人群組嗰度咧，就發布咗一幅相。係，咁咧就係呢一幅相咧，就係咧呢一位阿叔婆啊，就已經踏入100歲啦。 哇！勁啊！ 咪先，即係當年你有份喺宋皇台嗰度同佢講拜拜嗰陣， 佢嗰陣得幾歲？即係差唔多成 40-50歲 啦。 哇！你呢一句嘢啊，近可圈可點啊！嗰陣時幾歲？而家50年咯喎， 即係差唔多，咪差唔多，即係40幾咯。 差唔多年，我同你差唔多年紀嘅， 我知，係我大你少少， 幾十年咯。 今晚咪要咁樣先，唉，又有三組啦， 唉， 我本來有啲眼瞓嘅，我一唉擺好個陣先咁樣。 大家咩字頭，大家知啦。 臨尾都留句咁嘅，俾啲好美好嘅回憶我得唔得？ 喂。 好头好尾， 系好头好尾，系啦。我平时我啊帮你唔少嘅，系咪先？ 咁我哋三个啊，哪天再重聚？ 系， 有咩冬瓜豆腐一 我只不过，只不过我咁啱讲咗一个数字，我冇谂住揞到你噶嘛，我又唔系有谂住揞你嘅。哎呀，哇，几好反应， 真系星星啊！ 因为无限幻想噶嘛，几岁同埋50年，九岁又几岁，三岁又几岁，唉，真系。 三岁得唔得？哎，继续继续。 佢阿叔婆100岁，系啦， 系叔婆100岁。咁我仲发现咗样嘢，我真系好可喜可贺嘅，就系咩咧？啊，原来咧，即系喺加拿大咧，原来你踏入呢个100岁咧，道路多啊。 吓， 会 系总理吓， 系总理啊，佢就会送出一张嘅类似系一个嘅。 單程地鐵飛一張 獎項，唔係有張獎項喺度。 你真衰到不得了啲口。喂，我哋呢個節目真係冇人，唔係連啲 紀念單程地鐵飛一張。 如果你話 香港真係咁， 你話阿一嘅我都可以原諒，但係你話阿叔婆嘅，我就真係好難放低嘅，真係。唉，佢真係氣頂啊！ 香港真係 50年前都應承帶我去加拿大。噶嘛，當年叔婆 係啦，你話叔婆就唔啱，你話一個就冇問題。 送咗張飛啫，星星啊，真係 簡單啦， 係啊， 即係頒發咗一張證書俾我，唔知係證書定咩個內容係啲咩啦。係咁，而喺呢一個即係大壽嗰度咧，即係呢一個100歲生日嗰度咧，佢仲係我嘅叔婆咧，仲放咗喺嗰個即係度好多頒俾佢嗰張嘅。 喂，係咪直接？俾佢啊！即係真係去現場俾佢定係點啊？ 應該係寄咗俾佢噶啦，咁就係擺咗喺嗰個酒家嗰度。 我以為有個儀式，真係見面俾佢嘅。 開心喎，真係。 係喎。 係啊，開心㗎，開心㗎，係，冇錯，係啊，冇錯，係叻，叻係叻㗎啦，係啊，俾咗 Q 你㗎啦嘛。 你又睇唔到。 星星啊！ 冇乜嘢送俾阿勤。 啊！關我事，你講叔婆，你明明講叔婆㗎喎。 係啊，呢首歌，唉。你知啦，點歌嘢 36秒已經錯咗20秒喂。 好長我知道，係啊，冇錯啊。春露嘅新作啊，叫做《天與地的距離》， 仲有10秒喂。 送俾你， 十秒， 送俾你阿勤，送俾你， 仲有五秒， 希望你中意， 希望你中意。 天边仿佛身边，欣赏你舔着你，仍旧点喜欢的小吃和橙汁来睇戏。为你的天边即将暗淡，让我祈求和许天气，某段爱看你轻轻叹气。还是你的天边存在我的地平，我每天努力等你，愿某日突然能亲。还是我的当初存在你的未来，可接受我就这春风捉摸你的脸，等于一起却猛烈记起，原来与你有最亲的距离，原来再远都不是你，明明途上没有我，通通有我，原来翻开了也是无味，茫茫散去，处处相聚，爱你一直去到尽头，守你就似天与地，很远很近，可以窒息。 呢首歌送俾阿勤咧， 因为距离呢一个方面咧，周渝辉老师创作呢一首歌都想讲俾大家听，距离并不重要嘅，只要有心得噶啦。 你放低只手啊，呢位施主。 然就坐木鱼可以来叫 做乜嘢？今日队长，你觉唔觉得何亨今日队长俾啲 Q 好古怪？ 唔系，我唔知佢几时讲嘢啊嘛， 好古怪啊！ 点啊？ 啱啱听过有春露最新派台歌啊，就系《天与地的距离》啊， 劲啊！何亨而家追得好贴啊，真系 系啊， 好啦。咁啊，呢几日就讲离别啦。咁啊，即系讲咗有送机啊，有坐飞机嘅嘢啦。时间嘅关系咧，长话短说啦。咁啊，其实咧，即系人大咗咧， 当尤其是即系当我启德机场又冇埋啦，咁啊去咗赤鱲角之后咧，咁你开始发现咧呢啲嘅即系走嘅人又多啊，又见惯呢啲场面咧，就开始冇乜 feel 噶，即系哦走哦好啦，拜拜。其实呢譬如由我打从我翻嚟香港之后咧，一路到而家咧。其实哦，耐唔耐咁，梗系有啲人话喂 farewell 啦，啊去边度啊？加拿大啊，美国又呢样嗰样咁样样咧。其实我冇乜感觉噶啦，即系哦好啦，又可以视像啊呢样嗰样啦。唯一咧喺呢二十几年以嚟咧，有一件事，即系有一个嘅离别咧，令我系十分之触动同埋戚戚然嘅。 究竟系乜嘢咧？ 就 系 何亨走。 哎呀，弊啦弊啦，又辣落你度啊！真系。 我真系你嗱，我而家真系。我话俾大家知，我从来冇喺个节目当中讲过。其实何亨走咧，对我人生有一个相当大嘅冲击噶。 系啊，佢好嬲啊，有 我哋几难先喺港台度，我哋三姐要开翻咪，跟住你走喎。 系啊， 系啊， 呢个 系 啊， 你话唔系？刘伟 嬲咗好耐啊， 真系星星啊，真系。 大家同大家有交代，冇办法，人生大改变啊嘛。 唔系，真系认真讲噶，即系咧，我因为老可咧嗰个走咧，其实都事先张扬咗一段时间嘅，当年 系 咁啊，而且又俾我哋勒住落闸，又唔俾走啊，即系各样啦。咁但系咧，你问我咧？即系而家咧，即系譬如话最想去外国探边个咧？其中一个可能系何亨嘅，对我嚟讲啊，真心讲嘅呢番说话，即系好啊，因为我同阿老何咧又即系经历过啲咁嘅生关死劫，又试过啊，同屋共处又试过啊，呢样改行啦， 大打出手有冇试过？ 大出手冇，应该冇。 哎呀， 系啊。即係類似呢種咁啊，所以咧， 人生有啲遺憾，總有啲遺憾。 即係你問我咧，啊，原來即係咁耐以嚟，即係如果呢廿幾年當中，哇，近呢幾年阿老可嘅走咧，對我嚟講係有一份幾大嘅衝擊同埋依依不捨嘅。 真係估唔到，不過我自己都講少少，譬如當年啦，係幾年前嘅事啦。我走嘅時候咧，都嚟一個好特別嘅感覺，就係咧當時因為疫情期間啊，其實我兩地穿梭咧，譬如隔離咗，阿勤又陪我隔離過啦。 我冇陪你㗎，你哋咁樣講咧，聽眾會誤解嘅。 哇！你哋，我以為你即係喺同一間房隔離。 唔係，我只不過係每一日送一份禮物俾佢。哇！你知唔知斥巨資諗住佢唔好咁快走，點知佢扯一聲就走咗啊！真係 好暖心嘅， 好多嘢送俾佢啊！ 另外一個好即係嗰個即係百感交集嘅位係咩咧？即係當時飛機咧係冇乜人坐噶嘛。即係我飛翻嚟三環時候，我飛過嚟香港咧，其實飛機冇乜人嘅。我試過有一次咧，係有一節嘅機艙咧，係得我一個喺度。即係特別寧靜，即係喺機艙入邊，即係冇空，即係譬如有冇空中服務員可以啊，俾張信自己寫下信，冇完全冇。 咁你想唔想自己一個人瞓一行？係啊，通常喺度， 其實好開心喎。佢見到呢啲場面，可以話求之不得啊， 可以瞓喺度。 頭先嗰三個鐘我瞓 A 啊嘛，即係攤開咗四張凳啊嘛。啊，我一間起身瞓翻 C 先， 幾好啊，任坐。 但係嗰種係好寂寞嘅，即係之後亦都唔會發生。但係嗰種係倍感寂寞，倍感安靜。即係雖然有三位空中服務員走埋嚟同我講，啊有咩需要啊？ 跟住你究竟應該問邊個攞地址好咧？咁樣 係啊，冇錯啦。 我未同你 selfie 嘅。係，但係呢份嘅經驗都係即係幾喺個心裏邊嘅，即係到而家都仲係有咯。 係咪 有個陰影喺度？ 係嘛？ 係冇錯係。 係咪啊？呢啲而家俾你講多咗啲時間，啲尷尬，不如你講耐啲咧。我去美國啦。 我冇得播呢首啊！ 你冇得播啦！ 哦，咁有佢咯，听晚播。喂，你唔好讲到咁啊！我听晚仲有一集 啊！唔系，我哋但系我哋三个老啦嘛， 系啊， 听晚播。 系啊，咁你有咩说话同阿梁丽勤讲啊？你啊， 要坐紧机啦！ 你又知我飞？ 其实佢只不过长洲起埋半年修行嘅。 系啊，我谂住标个同咁啊，翻翻嚟噶啦嘛，放假梗系标同啦，系咪先？ 系啊，冇错。所以我觉得呢个礼拜守不门嗰种即系对节目嘅投入咧，我完全理解。 唔系啊，我觉得 知你三只嘢搞咩噶嘛？ 咪最衰系咪咧？就系阿刘伟恒同埋阿一哥咧喺度搞呢搞路咧， 我搞啲咩？ 系啊， 咪就将件事咧讲到咧冇咁大，就吹到咁大咧，搞到大家咧不停喺度揣测。其实真系冇乜嘢噶嘛，系咪先？ 你讲边一样啊？即系去长洲嗰单嘢。 系啊，长洲嗰 单 嘢。 接得慢咗添。 咦？真系 我唔知你讲。 你好唔过分啊，刘伟恒。 哇！我真系接唔到你哋啲 Q 啊，因为可能大家咧开始要习惯嗰啲咧，即系分开几个地方啊。所以咧有啲 delay 啊，一个人即系习惯性 delay 咗，好似阿何生咁，平时问佢。系啊系啊 系啊系啊系啊，硬系要 delay 半秒咧，好难捉啊！ 系啊，咁啊，究竟啊，即系啊，嚟紧啊，我哋嘅节目点样打算咧？我哋三个做，我哋三个仲冇机会一齐做节目噶，真唔知噶。 系我都唔知啊， 其实真系唔知。 系啊 系，呢个真系，因为你知啊，咁啊，听日发生咩事唔知噶嘛，系咪先？ 系啊，喂，呢个系好紧要。 所以 cap 低呢张相佢嗱，而家影低呢张相啊，呢个 moment， 呢个 moment 啊，系啊，真系唔知啊，你知我哋都 唔系，你都要 cap， 因为你 cap 咧就 cap 到我同阿何亨嘅大头。 好啦，准备啊， 何亨，三二一，耶！ 你知啊，即系今日唔知听日事啊嘛，呢啲嘢， 哎 有个 V 添。 哎呀，何亨有地球放出嚟啊，好劲啊！ 今日唔知听日事啊，呢啲嘢究竟啊？坐唔坐得埋一台啊？痴痴呆呆， 珍惜每一天，珍惜每一天。 啊、好啦，咁啊，正所谓啊，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咁啊，多谢各位嘅手下留情啦，一定要讲呢啲噶嘛。系我哋事不宜迟啦吓。 但系点解咪你讲咧？真得意啊！ 喂，因为你听日先散啊嘛，咁我哋三个就今晚真系要散啦。因为琴日一哥话散咗，咁啊一哥咧就临尾就话喂，点都要整呢首歌可贺佢嘅。 哦，系 一哥话要播呢首嘅， 系 啊，本来有第二啲歌播都唔算啦，因为要播呢首，即系作为啊，即系手下留情啊，送走梁丽勤嘅一首歌。 多谢各位，哎，能够有小凤姐嘅加持啊，简直系啊，令到大家绝对心旷神怡啊！ 齐鼓掌，歌声帮今晚开灯上，请鼓。齐鼓掌，高声唱金马开，心唱请欣赏，热闹情调，热情又放亮，人人陶醉意情撞上，相对对共。四方，热烈地弹琴，热烈地唱。 正所谓天下无不散之筵席，要走嘅始终要走啊！ 咩啊？完全好开心咁 样 啊！ 系啊，我哋梗系啦。 我哋一路喺度玩紧自己个电话，有人咧就不停喺度嘅 key 自己个 background， 我咧就用个颜色喺度玩紧。 唔使噶啦， 系咁噶，啲小朋友咧又可以转 filter 咧，就好开心噶。 系咯， 我觉得系咁住呢个 V 字咧，有冇气球弹出嚟啊？ 系啊，冇啦，冇啦，冇啦。 哇，咁啊，究竟啊，我哋三个啊，哪天再重聚咧？可能啊，要问 Albert 欧先知啊，真系。 大家要留意2000靓哥啦，今个礼拜。 啊，系咁啦，拜拜。